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 M，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好，又翻嚟啦。 剛才我們就講緊一個問題，就是講話因為即係高永文咧，佢就提出話依個器官捐贈，今日咧香港咧個數量咧係相對嘅人數比較少，咁但係為咗要去得到更多嘅器官咧，咁政府咧而家就考慮咧。大家那張同意卡 ，OK？ 如果我在你身上邊揾唔到依張簽署咗嘅同意卡，不過係調翻轉，你冇簽署反對佢攞你器官嘅卡咧，佢就可以將你自動變為係你同意啦。好啦，嗱喺依件事上邊咧，其實我哋前一節頭先講咗，就係話喂，咁係咪會引發好多連串嘅猜測咧？包括就係喂，其實我可能係。未夠鐘嘅喎 ，OK， 夾硬有人想攞我啲嘢喎，咁啊即係將我叮叮咁樣啦，又或者係其實我就算你話揾好似新加坡咁揾我直屬嘅親人幫我簽咗紙，要我叮叮咁，喂都可能係超乎我意願嘅喎 ，OK， 咁好啦，嗱，如果你話我哋去到依一點，其實有一樣嘢咧喺依件事上面咧引發我自己喺度諗，既然係咁，會唔會同樣 ？OK， 我今日走咗。在處理我的屍體上面都可能有違背我的意願的可能性，即是說好了，我現在就今天叮了 OK， 今天叮完之後你有沒有想想，其實從來我們都沒有一個意願，或者不應該說意願，我們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其實我們沒有交代到我們是想怎樣走的、好了，在這件事上面就其實、你的親朋戚友幫你搞定啦，是不是、好了，其實那樣東西都可以是即是 against 你的你個 will 嘅，係咪？可能我唔中意啊 ，OK？ 你將我走去火葬咗我，其實我好驚火嘅。好啦，如果我哋用同一個理論，會唔會頭先我哋所提出個論調會有一個自相矛盾咧？你明白我想講乜？ 我明白，即係啱啱又相，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就係我哋講燒咗咁啦，係 啦， 咁一樣都係會有一個咁、 因為其實同個器官一樣嘛，你夾硬開咗我個肚，攞咗我個唔知咩去 ，OK？ 咁但係其實我唔意願嘅，同我而家我走咗啦，跟住你同我真係撳掣燒咗。 咁但係你燒咗嘅話，嗱，即係老實實啦，都冇咩利益衝突啦。而家我哋講緊就係話如果件嘢係值錢嘅，我哋講笑咁講，你聽過一個集團未啊？叫中氣集團。 你講我聽。我成日喺法輪功， 你咧 法輪功嗰度睇， 你咧就聽咧咩咧？呢個又係研究大師令部最興講嘅中國器官移植集團。咁如果 IPO 嘅話咧，咁就值錢啦。嗱，你計一計一個身體嚇， 就500萬， 500萬。咁你阿 Len 姐成一成啦，嗱13億人，我唔好計啊。咁一半賣得嘅，咁即係6億5000萬人嚇。咁啊成一成佢500萬咁樣，哇！呢、這個 IPO 咁肯定係全世界最大估值啦。咁我哋曾經以前都講過無限多次，咁。正正因為有呢啲咁嘅嘢，我哋咪就係喺度諗，會唔會咧？ 嗱，當然嗱，從嗱唔不是嗱，從呢個數字角度咧，我冇辦法去即係去挑戰你呢個真確性嘅嗱，因為點解咧？嗱，我條數我就咁計嘅啫。頭先你提到呢個 IPO， 即係呢個嚇上市啊，即係你想講嘅就係呢盤哇超級無敵大生意，我同意嘅。嗱，但係首先我要。舉手問問題的就是13億人有6億5千萬的人呢是 可以捐得的。 可以捐得的。但是所謂的適合捐和拎去賣是兩樣東西來的 ,ok?、適合捐的意思因為你首先就應該剔除所有有病啊有 即是要是健壯第一啦第二就是說你不是權貴啦， 喂，你中南海啊， 係啦，中南海就係、是、 神經 啫，嗰啲係 咪？嗰啲唔好坑啦。總之即係有財有勢嗰啲就一定唔會坑啦。 所以計6億5，我覺得好保守咯，都。 唔係，我覺得係咪多咗啊？因為佢哋有好多有隱疾噶嘛，喂，佢哋啲嗰啲咁嘅空氣啊。飲埋啲咁嘅水啊，咁基本上都唔知個身體裏面有幾多嘢用得嘅。不過 anyway 嗱，依個咧就即係撇開咧，話即係題外話。我反而我想問嘅一樣咧，就係、是、 好啦，如果真係一盤咁大嘅生意，你話中咩啊？ 中氣集團。 中氣嚇，中氣集團。係 幾似個名係嘛？即係有埋編號添，我諗要嚇八三八啊，翻啊，真係係繼續。 係啦，咁你我想問啦，如果你話依一個咁樣嘅集團，佢哋其實個運作係點樣嘅咧？係咪真係啊？佢哋有咁嘅需求啦，咁就有出邊咧無限量咁多個代理人，咁啊散出去。我而家要個神。 你放心，一定向 O2O 搞嘅。即是在淘宝啊这样到时有的了。那任你揀咯。 什么 即是分类的什么呢分年纪啊 ,B2C。 B2C 啊。 B2C 的了。O2O 的 B2C, 即是由这个 online 看了揀了了。看看他生前的样子。不是生前啊。直情现在的样子。 有 report 的。 有 report 的。 他一定有细 节的。Lens, 25岁宅男一名某些器官少用的。 冇烟冇酒冇夜生活。 有夜生活。 咁你 sell 嘢 ，sell 嘢梗系会包装得靓啲，咁啊点会讲呢啲嘢烂晒？ 淘宝专卖假货嘅，咁一定作噶，系咪先？ 嗱，好啦，而家我就问啦，好啦，咁如果你要去 sell 呢个呢样嘢啦，好啦，而家 sell 咗啊， 生意好啲 ，sell 咗啊，生意好啲啦，系咪？你盘生意超级好啦，今次而家上市啦，咁啊 sell 嘢啦，咁啊唔好讲人哋啦，就 sell 咗抗氧酸 ，OK， 咁啊生抗氧酸好健康嘅， 问啲系。 抗氧酸好健康嘅 ，OK， 好啦，咁而家又唔烟又唔酒吓，咁啊肥师大啫，咁啊好好 sell 啦，咁啊拎出去卖。咁呢个集团其实佢运作模式系点咧？嗱，头先你讲咗个 B to C， 咁你解释下咩叫 B to C 先？呢个唔系开玩笑啊，真系而家讲紧一件真事啊，真系。 嗱，有好多嘢以前我哋觉得系搞笑嘅，我今日喂大佬有两个自由行喺上水嗰度咧，瞓喺个柜员机嗰度，喂大佬 永隆银行柜。 另外又俾人影到咧，有个男人。前点咩前档 2.5 是不是那些假排球那些呢前掩护啊掩护咩呢原来掩护个女朋友后面 all free 啊。喂大佬即是影了视频的话即是喂大佬我不是危言耸听啊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荒谬。即是当一件事这么值钱而后面那班人是道德沦亡的话为什么不会做啱啱而家今日啦，我哋录影呢日咧就系5/16啦。大家好记得噶啦，喺50年嘅今日发生紧咩事啊？ 今日系5/18啦，今日唔系5/16啊，发紧毛咩？ 我哋录影咁 啊，发紧毛咧，你都唔噏。 OK， 其实系正正就系文革啦，文革系做啲咩？就系、是、做一啲破坏伦即系伦理嘅嘢。即是從以前我哋嗰啲孔子咩道咩孔教道教， 總之將人嘅 劣根性攞曬出嚟， 價值觀全部摧毀啦，係冇曬。 咁點解而家大陸咁多嘢即係你做得出嘅咧？咁 唔係應該調翻轉？點解今日即係不論係毛澤東，不論係鄧小平，喺呢啲事上邊，即係經歷咗咁龐大嘅人被其實屠殺啦，基本上。你話屠殺又好，餓死又好 ，OK， 總之到最後其實佢哋嘅結局都 非自然死亡啦、 啊，即係其實好悲慘嘅 ，OK， 係、啊、即係慘死嘅。 冇反省過喎。 好啦，你睇到最荒謬嘅咧就係啱啱過去嗰個 weekend 星期日啦，即係居然咧喺呢個九龍城咧呢班咁樣嘅，即係我完全唔可以相信呢班乜嘢人 荒謬啦啩， 可以咁樣跑出嚟嗱呢件事。你話俾我聽喺回歸之前香港咧從來未試過，就算今日香港回歸咗16年啦。1997唔止喎，幾多次啊？19年啊，嚇19年啊！你會覺得係 匪夷所思啊？ 匪夷所思，即係就算 咪你講咩先 嗱？就算我就係話點解佢有啲咁人可以操出嚟，仲要堅持去讚揚呢個文革啊嘛？ 同埋毛澤東啊嘛？ 係啊，你就要問一下點可能咧？當呢個咁樣嘅人，直情係大魔頭殺咗咁多人之後，點解大家仍然對佢依、這個即係視佢為一個好似神靈咁樣？ 我都話我成日翻大陸出差咧，我見到好多人咧足足掛住嗰、那個 嗰個章仔嘛， 個牌啊，的士啊，或者車喺度， 係啊， 即係令我摸。 我見到嗰啲西裝嘅又仲有嗰個pin㗎，都有戴住㗎。即係我完全摸不著頭腦，我係完全我唔明白。其實嗰樣嘢，你係一個意識形態做一個咁嘅嘢。其實我心睇唔同意嘅，我心裏邊一直都唔同意啊。不過咧，就等於喺我嚟講咧，係一個表態嘅。嗱，以我認識今日嘅中國，其實佢哋所有嘢都係以錢嚟到掛税㗎啦，係咪？我你掛咁嘅嘢，點話平啲俾你啊？喂，挂咁嘢就唔使收的士钱啦。喂，做乜嘅你咁？ 又要真心，可唔系真心相信咧？ 系啦，即系其实我个问题就系以佢哋即系内地人今日嗰种咁样嘅心态，其实所有嘅嘢咧， 都只是得個利益嘅啫。冇利益嘅時候咧，我才不會做啊。咁、既然係咁，點解仲有人會掛啲咁樣嘅襟章啊，擺啲咁樣嘅相喺個車度啊？我成日都唔了解。 所以咧，我就諗住咧，同阿 Lance 咧就發起咧，就搞一個大遊行，就咧就係、是、呢、這個。紀念呢個東條英機南京大屠殺，我哋慶祝一下。 你哋嗱，你哋兩位咧，其實我絕對嗱，我絕對鼓勵嘅。OK， 不過我唔會支持。 我哋 因為等喺你哋兩個咁樣做之前咧，就快啲執埋啲嘢離開城寨先，因為咧，我費事都有人潑油。 唔係，其實即係我只係講嗰種荒謬啫。 係，同意同意。 同你同你同紀念呢、這個呢、這個希特拉有咩分別呢？ 冇分別，完全冇 分 別， 冇分別噶。咁所以你話嗱，我又講翻頭先B to C 噶啦。咩叫 B to C 咧 ？Business to customer， 即係話由一個商人直接賣嘢俾個顧客， 去到個客。 嗱，其實我覺得呢個會係 B to B 多嘅，係 business to business 嘅，因為 B to C 比較難啲。點解咧？因為咧中間你需要一個 中介人，係中介人 要一個人做 surgery 啊，你唔可以話你自己做噶嘛，你一定要去賣俾人做。 即係好可能咧，就係 agent 對醫院，係 啦 ，agent 對醫院， 或者 agent 對殯儀館， 冇錯，殯儀館對醫院， 係啦，我係啦， 或者係啦，再加多個。再加多個 agent 咯，因為 agent 出去照客啊嘛，睇下邊個有咁嘅需求嘛。 不過以鄰近國家嗰、那個即係做任何嘢都咁快咧，同埋一做就好狠嘅話咧，通常中間人好快俾人掠咗噶啦。佢哋通常都會好一步到位啊！佢哋講一步到位。 但係佢哋通常啊，當一盤生意係咁即係咁大效益嘅時候啊，我話俾你聽，一雞死就一雞鳴噶啦，即係今日有人冚檔，聽日就會又有新嘅出現噶啦。但係我始終都係會問頭先你所講嗰個中戲集團，如果你話俾我聽，居然有呢啲咁嘅集團出現嘅時候，而你話香港居然實行一套咁樣嘅制度，話你唔簽都等於你同意。其實在大家心目中會不會很害怕？嗱，個好驚嘅甚至會係咩咧？嗱，我真係要，就算你行街過馬路都小心啲。 係啊， 即係唔小心撲親跌咗喺度，跟住懟咗入去。喂，點知咁啱得咁巧個庫嗰、那個庫存，喂唔夠嘢喎。 Inventory 缺啊！ 啱喎，啱啱有呢、這個，啱啱有你呢個咁高咁大嘅人有需要喎。喂，你即係有客報嘅名喎 ，agent 話要等貨喎，會唔會咁樣咧？嗱，我唔夠膽講，亦都唔係危言聳聽，但係去到今日社會，我哋已經去到個咁樣嘅即係法治，所謂法治，你難道會唔擔心咩？ 係啊，喂，是其實正頭先你講，我哋香港會咁樣配合嘅話，即係咁啱就出台呢啲咁嘅嘢。即係我衰啲諗下，咪即係好似一路一帶咁咯，要配合國家嘛，或一路一帶咩哈薩克啊？ 因為其實有啲嘢咧，你會覺得好多人驚嘅。譬如嗱，當然咧，好多人都會話：，依啲傳聞啫，你又冇證據啊，都睇下下三五千字。嗱，包括就係你都睇到嘅，其實咧，譬如你喺中國大陸，如果發生車禍，如果你係將對方搞到變咗嚇依個殘廢傷殘 ，OK， 你就要嚇 好多錢嘅， 係啦，養佢全家，養佢一世啊，養佢餘下一世 ，OK， 好大可能嘅。但係調翻轉咧，正正係因為依樣嘢，個後果係點？ 就係撞死佢， 入後波禮多次， 禮多嘢。 係啦，嗱，你可以話哇，依啲好冇道德嘅喎。但係當你去到依件事發生喺你自己頭上， 一行 嘅喎，冇錯。你稱一稱嘅時候，我會覺得哇， 養你一世喎，哇呢條友肥之大隻，哇食過四碗飯，跟住仲要嚟黑人就借杯咁啊！真係大佬，我唔暈俾你睇啊！因佢話我唔要個 good driver 咁樣咁啊，我真係我 唔係都唔係嗱，依、這個即係依個就好似好笑你講出嚟就好似好冇即係好荒謬啊！因為天方夜譚，但係事實你就只會問一樣嘢：當一個社會去到咁樣嘅時候，而呢樣嘢帶落嚟，喂，你會唔驚嗎？ 仲有個大陸咧幾荒謬嘢，喺我哋以前咧腦海裏邊冇噶嘛，咪有個男仔地方唔重要啦，佢扶咗個婆之後，跟住俾人哋拉，跟住仲有一張相係嗰兩個老人家，即係判咗佢贏啦，但係嗰兩個老人家仲要攬住佢，要佢賠，即係我 嗱係啦嗱，依件事其實正正咧，正正就係講得出其實人嗰個黑暗面。佢未必係 plan for 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啊。其實咧就有 agent， 即係講到咁恐怖啦。即係我記得好多年前咧，我當我由加拿大翻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就有人同我講就話你千祈唔好去深圳啊。咁我話點解？ 係 咁，然之後咧就話你千祈唔好喺深圳咧去廁所啊。咁我話點解？ 跟住佢話，因為咧入親廁所啊，仲要講到潰影潰聲過，就係呢個羅湖商業城嗰個廁所咧，就咧入邊咧入咗去咧就冇咗眼啊，又冇咗神啊。遲遲都唔會出得翻嚟啊！跟住咧，當有人發現你嘅時候咧，就瞓咗一個酒店嘅浴缸咧，就全部都係冰水浸住你啊！啲咁啦。咁我嗱，我從來應該咁講，我喺呢、這個雨傘運動之前都有去過深圳嘅。咁、但係我即係當然啦 ，OK， 我都有去過廁所嘅，我都有去過羅湖商業城嘅。咁但係咧，可能我啲嘢真係唔啱使，亦都冇客，咁所以就冇叫到我嘅。OK， 咁嗱，但係我真係聽咗好多呢啲咁嘅事例，就話幫我聽有咁。我想講嘅嘢就係、是，其實個社會咧，大家唔好諗住，唔會嘅，唔係真係有啲咁嘅中介人去做呢啲咁恐怖為非作歹嘅事。但係我想講嘅，頭先你個所謂嗰兩個老人家去到最後突然其來會攬住嗰個後生仔。 呢兩個老人家唔係一啲壞人嚟喎，可能。 Exactly， 呢兩個老人家其實由頭到尾都唔係話處心積慮去。即係我唔係話度好曬條橋，我唔係嗰啲碰瓷啊。你知道碰瓷啊？碰瓷在中國的意思就是擺定一些最貴的東西在那裡，即其實找老襯，其實就是找一些、那些叫什麼、我不知道那些叫什麼，即是很便宜的 ceramics 回來就擺在那裡，然後就告訴你這個是千年古董，然後你賠到呢即是嘔白泡，因為都碰爛了，那就當然賠了，是不 是， 是他們即究竟你是不是可以去防到這件事呢？防什麼呢？就是人心，人心去到去到他自己有需要，而他看到個利益那一刻，他會做些什麼？ 我剛才你講到，我突然間想起一件事，你說人信不信，可能他說，扯你兩個人去陰謀論。大家我想，如果你有回大陸，你見到這幾年可以少了，因為可能真的捉得多，是什麼呢？很多無手無腳的小孩在我街那裡黑錢、我又見過一些小孩呢、那時候我女兒、大約都是四五歲左右，我記得那次就跟他去完日本玩，滑完雪回來，即是、萬千寵愛啦，小孩我挺開心。但我今天回深圳見到有些小女夜晚拿了吉他要叫人買花，要人去即是在大排檔那裡買人拿，跟住後面有些人即是很明顯是監管住他的、即如果他得不到 的話 就跟開緊工的，我那個秒鐘，因為可能剛剛的小孩，我真的眼淚水都飆了。為什麼呢？我覺得為什麼你可以即控制一個人這樣做呢？而另外剛才我所說的沒手沒腳那些更恐怖、正正就是他要這樣才得到你的同情。 是因為我 活生生的 我就在網上，我真的不知道那個真的假的，因為實在現在太多這些網上留言，我就看過一條片，那個小孩子是即是、淚流披面，就對著個鏡頭就說、就說叔叔不要、你用刀割啦，不要再淋強水啦，求下你啦。當然那個細佬哥咧個樣已經是不似人形㗎啦。OK， 其實睇到呢度咧，我係好驚，我驚得好緊要。我係覺得好恐怖。我係會諗，其實發生咩事？究竟一個人佢依個細佬哥可以令到你換到幾多錢翻嚟？點解你能夠落到手嘅咧？即係點可能嘅咧？我完全不能理解。如果你話，動物啦，你知道上面佢哋固然啦，係咪一車一車將啲動物、將啲狗咧咁樣車去咩呢、這個即係狗肉節啊，就點樣去即係殺啦咁？你都仲可以話嗰個係個動物，當然我極度唔同意。但係點可能你將呢啲行為，因為你咁恐怖殘 殘，關喺人嗰度咧？ 係啊，殘暴嘅行為落得手，仲要嗰個係細路喎。 係啊， 即係我真係唔明白啦。咁當然呢個細路一定唔會係你自己嘅細路。佢就算嗰個唔係你自己細路，點落手呢？你明唔明啊？好啦，咁你就會話呢件事同呢個器官捐贈有咩關係啊？你唔好你兩隻嘢唔好越扯越遠，才不是越扯越遠。嗱，我哋想講嘅就係人心 道德啊， 係啦，個道德個底線喺邊度？如果你話當呢個地方我哋鄰近嘅地方有一個好大嘅需求嘅時候，呢、這個永遠都係 supply 同 demand 嘅問題。supply 同 demand，OK？、Okay? 你只要睇下點解佢哋連自己嘅防疫針都唔喺上面打，係蜂擁落嚟香港落嚟去。打咗你啲防疫針咯 ，OK？ 你哋嗰啲細路仔嗰啲叫咩感，譬如防感冒嗰啲，嗰啲咁樣嘅流感針，佢都咁瘋狂落嚟打。如果你話當佢有依個需要喺大家生命存亡嘅時間， 佢點解唔 點又有啲乜嘢會唔做咧？ 好似佢話佢頭先阿 Len 上 off mic 嗰陣時候都講，佢話大陸最興，我都記得係啊。我見親我大陸微信啲朋友咧，佢哋無不時咧有病咧就要打嗰啲咩點。打點滴啊嘛， 即係等於釣唔釣鹽水啊？ 係啊，即係釣鹽水。 釣鹽水點解啊？揾錢咯、啊。你唔係點揾錢啊？啲醫生，醫生嗰啲收入就係同佢嘅病人掛鈎噶嘛。佢香港都係，香港都係。我都遇過一啲醫生咧，係咁叫你做手術啊，即係冧你做手術。但起碼佢都唔係，即係佢即係呃你錢，呃你多啲錢，但係唔會因為哇見到呢條友入嚟整到我隻手，望一望個腎幾正喎，咦？ 割咗佢 啱啱有個 offer 五兜唔係五十萬咁樣，咦？ 順手刮埋出嚟， 咁啊刮埋之後跟住攞去買佢，咁啊又五十萬咯，咁。我信一個香港的醫療人咧，即係因為佢哋我哋所即係之前嗰段嘅教育咧，都教我哋即係仁義道德啊、禮儀啊，即係我哋有一個普世價值啊。但係我點解咁驚咧？其實就係話，好似最近有個港大嘅女 教授 啦嚇，我驚大家唔記得邊個，所以一定要談佢性別嗰個女教授，明明造假，反而而家我哋嘅社會係懲罰嗰、那個披露呢單事泄密者。而不是去處理這個偽造問題，你不要看這件小事，其實是由上而下的。 當然，因為你從一個學術機構，你自己看到很多人的，首先造假的不單止不去承擔責任，不單止去即在這件事裏面應該是受罰，還要將那個看不過眼將這件事即公諸於世的那個是一個 research assistant 來的，即是一個那些叫什麼即是資料搜集啊！ 研究員啦， 研究員啦，咁即係將呢個人咧炒咗，好啦，然之後成件事咧就完咗咯喎。嗱，首先講一講呢、這個教授咧，其實係大陸人嚟嘅。咁你話幫我聽，如果連香港嘅最高學府 Hong Kong U 啦，都發生件咁嘅事，到我哋睇到，哇！你會覺得好多人驚。 呢個第一期啦，第二就係話人係好簡單學習嘅啫嘛。啲學生見到哦。原來可以咁噶、 嗯， 可以走後門噶、 嗯。 原來佢係邊個邊個邊個嚟噶？哦，得啦。 又或者係喂，唔好出聲啊！見到呢啲嘢唔好出聲啊！因為咧，你會連自己個教職啊，甚至你連自己嗰份工都冇埋㗎。 當有一日中汽集團派人嚟收人嗰陣時咧，買嘢嗰陣時咧，收貨嗰陣時咧，你見到哎呀唔好出聲啊！一間連我都知。 係啊，同埋叫你做就做啦，係咪、啊？叫你打包打包啦，唔多嘢講做咩？ 唔使揾食咩？ 即係會唔會係用咗一句話？喂，我都要生活㗎，我都要供樓㗎，我有老婆仔女㗎，會唔會用呢個咁樣嘅方法就？即其實自己就蒙蔽過去了，就喂、哎、我睇唔到，我睇唔到，睇唔到。 咁似藍絲嘅喂 ，sorry， 係繼續。 嗱，因為你明唔明啊？嗱，而家唔係講笑，因為而家係講緊由人生命嚟嘅。如果我哋用咗呢個咁樣嘅制度，香港實行一個咁樣嘅制度，而冇經過深入討論，到最後只不過又係用一啲喂一言堂啦，過咗就算啦。 好唔深思熟慮嘅呢個咁嘅 planning 咧，我上一次都講，我話好似成班 A.O. 好似冇坐低一齊諗下，成條橋通唔通？ 嗱，我自己睇呢件事點啦，戴恩，我覺得咧其實唔係班 A.O. 有冇心思熟慮，而調翻轉係 A.O. 送阿潘明明一程， 送咗中氣集團。 嗱，因為嗱，我自己睇到呢件新聞出咗之後咧。我看一看那些新聞下面的，我經常看網民的回應 是 一面倒吵到鬧到，就是說好啊要捐啊，得你全家人帶頭去做了這件事先，你如果做了這件事我們即是 I'm following you， 我跟你，他真的這樣寫的，人真的這樣說。好啦，那你就看得到了，其實整件事你說捐器官這件事，很可能剛才我們在節目開始的時候，喂，阿欣生都咁好啦，佢已經即刻就攞到出嚟啦。喂，即係話其實社會上邊大家有呢個共識嘅人咧，我覺得唔少嘅。 嗯。 但係你正正做呢個咁嘅動作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出現一個好反感。 嗯。 咁咧就 唔關佢災難咯，唔係我今晚成晚講乜嘢。 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咧就到啦，咁啊，好多謝阿戴恩啊，喺呢個拔刀相助喺我緊急之餘咧，佢就即刻 緊急掣 嚇、啊，就出嚟撳呢個緊急掣。OK，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Okay, 拜拜。城寨俾人嘅感覺係亂七八糟，當然更被視為香港三不管嘅狗犯之地。事實佢哋有自己一套秩序，呢、這個亦都係最吸引人嘅地方。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邝荣雪。